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一月一啦， 一月一星期一啦，哇，几靓啊个日子， 精神啊， 精神啊， 神啊 醒晒啊，靓日子啊， 正所谓新一年啊，新开始啊，所以咧嗰、那个血量我已经回满咗噶啦，听日应该会降到五十， 即系由十二三月一号晚回到一月一号，会回满晒，跟一日用晒佢啦， 用晒啦咁样，唔系嘅，咁啊呢排应该即系大家都好多唔同嘅一啲假日系放紧咧、啊，就应该差足电噶啦， 有圣诞劈过嚟， 系啊， 有个圣诞嗰个长假已经开心啦， 咪系咯，跟住再连埋吓一月一咁样几位精神先得噶，咁啊，所以咧今日咧我哋骚动音乐。都会同大家精神下嘅， 系新一年啊，新开始啊嘛，咁新开始又学下啲新嘢啊嘛， 冇错。 所以今日继续有音乐 sauna， 系啦，咁啊，今日我哋音乐 sauna 咧呢个题目啊叫做 sophisty pop， 咁咩叫 sophisty pop 咧？简单用一句去解释就系文青嘢。 文青嘢， 文青复古流行 ，OK， 咁、哦、到底系讲到好似好劲咁样啦，到底系乜嘢嚟嘅咧？一阵间六点钟咧就会喺音乐 sauna 度带俾大家嘅。 Sophisty pop 啊， 系， 好好啊呢、這个名 字，正唔正 ？Sophisty pop， 大家记住啦吓， 系啊， 咁 S O P H I S T I， 好似教紧英文堂啊嘛。 是啊， 拼音班，拼音班是啦、 啊。大家待住一间六点钟至六点半，因为我可能听到啦。咁啊，六点半至七点就会继续有呢、這个《Bus Monday Blues》咁样啦。 冇错，咁啊，一月一咧最紧要就系咩？我哋啱啱即系喺十二月尾嗰阵时咧，就即系叫做回顾下一年啦，系嘛？咁啊，一月一新开始就梗系要点啊？展望将来， 展望将来嗰啲 New Year Resolution 咧， 系 咧，其实有冇每年帮自己要定下一啲咁样样嘅目标噶？ 冇啊， 系咪冇噶？ 冇噶。即系好肤浅嘅正常人嗰啲咯，啊，希望今年有人工加咁嗰啲咯。 咁呢啲有时都唔关你事啊， 系啊，有啲 都唔系你控制到啊。 咁、所以就好即系今年就冇乜特别，有嘅，我帮自己定立咗一啲另类啲嘅目标嘅，系早几年都未有噶， 系 就系、是、今年开始咧，因为咧我唔知啊，我觉得自己个人咧喺啱啱过去呢一年咧，好似好耍废啊，即系冇乜动力去做嘢，做任何嘢啊！即系唔系讲紧工作上啊， 系工作以外。 工作以外系啦，即系打个譬如就系、是例如圣诞节，其实我冇乜去咩地方玩啊。 系 咁啊，其实好多时间都系留咗喺屋企啦。咁跟住我就觉得啊，我觉得新一年咧系应该要开始发掘翻一啲即系。唔好咁接啦，個人即係你出多啲街啦， 跟我出去玩下嘛。 係啦，即係當然都有都多得你大熱啦。咁我聖誕節平安夜前都總叫做出咗一晚咁 玩下啦， 大把啦。咁跟住，但係其他日子都冇嘅，所以我今年咧設立咗幾個目標俾自己，就係第一就係發掘一啲新未食過而好食嘅拉麵。 哦，這個、幾好啊，幾 specific 啊，幾好啊。 係啊，因為你可以有得追啊，有個目標俾你追啊呢樣嘢。咁第二就係、是、繼續儲劇車帶，儲啲自己想入手但係未揾到嘅劇車帶。 係啊，我因為我見你之前你搭車，譬如聽咁樣咧，其實個 feel 係點啊？你覺得？ 其實個 feel 係幾得意嘅，因為咧嗰件事 醉人皆醉我獨醒啊嘛，好似 眾人皆醉我獨醒。咁梗係其實啲人唔知啦，因為即係唔會真係攞部機出嚟，係喺個車廂度入入樣樣噶嘛。咁但係 舉高佢 係啦， 大家聽下，我聽緊啊咁。 但係個感覺好似細個聽電台咁啊，即係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細個有啲習慣，就係細個有時會聽電台啦。咁細個嘅時候咧，成日會做一樣好唔啱嘅嘢嘅，大家唔好學，而家都唔好學，應該。冇乜人会咁做噶啦，而家就系细个我会喺电台听到一啲自己中意嘅歌咧，就会揾一啲吉嘅 cassette 带录落个衫，录落个 cassette 机嗰度。 好多人嘅回忆嚟。 系啦，咁然后就出街嘅时候可以播翻出嚟咁样啦。咁细个嘅时候咧，就系、是、搭车嘅时候经常会做呢一样嘢嘅。咁所以突然间，即系当然而家就唔系自己录啦，而家真系买一饼，真系确确实实嘅cassette 带翻嚟啦。咁然後就即係坐車嘅時候就會諗翻起嗰陣時細個嗰啲回憶咯。 我中意冇出街聽咯，其實但係 喺屋企聽多啊，係嘛？細個唔知點解有一部係可以，我記得好似係因為翻學嘅關係嘅，買咗部可以 帶到翻學嘅 cassette 機，因為嗰陣時我記得好似唔記得有冇講過啦。總之我以前細個上堂咧，上普通話堂要用 cassette 機嘅，咁所以咧就有一部portable 嘅 cassette 機咧，就可以攞翻學啊咁樣啦。咁、所以細個嘅時候就會做呢樣嘢啦。 好好，同埋咧好明確你要樣嘢儲咧，個人係開心啲嘅。 即係同埋你入邊自己俾個 list 自己啊，我今年想儲到邊一餅嘅 cassette 帶，或者邊個 artist 嘅 cassette 帶。咁跟住你就去搜羅，咁當你揾到嗰一下就好開心，同埋好似啊，你呢一年目標又完成咗一項啦，咁樣樣咯。 我嗰日喺前排喺深水埗行過，其實好多噶，唔係 ，sorry， 應該咁講，嗰、那個好多唔係即係哇，隨便行都有，即係比想象中容易嘅。我係漫無目的行過就會見到，咁而且佢見到嗰種咧。好得意嘅，有時真係講包裝嘅。譬如你一間咧好靚、好高級裝修嘅鋪頭，賣黑膠或者 cassette 咁樣， 你揾唔到嘅。 唔係，你會揾到啊，但係 I mean 嗰種鋪頭咧就會decent 啲啦，咁啊個價錢就會貴啲。咁咧另外一種咧就係、譬如喺深水埗嗰邊有啲地攤咧，佢就咁一塊布開咗喺度咧，又有 cassette 啊，又有啲舊衫啊咁樣咧。咁其實佢個價錢一定同頭先講嘅嗰種鋪頭個一定係唔同噶啦，因為會平啲噶嘛，即係。咁但係咧個問題，因為佢個 present 嘅方法係唔一樣嘅時候咧，好容易你會錯過咗，或者你會唔望佢 啲好嘢咁樣。 係啦，其實。你會好 default 地經過就嗰啲可能唔啱我，或者我唔會睇噶啦咁。但其實可能佢係同一樣嘢嚟嘅。 冇錯。 咁我喺深水埗係發現有，所以我覺得你應該係可以過去嗰邊，你就可以用一個比較低啲嘅成本，可能揾到啲有趣嘅嘢。 可以去尋下寶咯，即係我諗呢個亦都同我今年 set 俾自己目標係有一個共通點喺度嘅，就係、是、想為自己嘅生活。增添多少少樂趣啊！想為自己生活尋多啲寶啊，即係發掘多啲驚喜啊！而家個人成日都覺得，好似人越嚟越大咧，俾屋企人又冇乜驚喜，俾自己又冇乜驚喜啊！唔知做乜鬼嘢？ 抽卡咯，抽卡我有驚喜噶。 抽卡嗰、那個淨係俾自己咯，但係抽得多就唔好啦，驚喜變驚嚇嘅，有時都會。 嗰時我開始玩卡個原因，即係你生活當中好似你啱啱講儲卡聲咧，你首先有一樣嘢可以儲啦，間唔中你可以用少少錢滿足個購物慾啦。咁但係個 point 就係原來你發現就抽完返嚟嗰時冇時間玩呢， 好空虛啊， 跟住你就劈咗喺度呢就好浪費，所以我就冇咗呢一個睇得停止咗呢個人， 所以我都慶幸嘅。你講起玩卡呢樣嘢呢，我都冇諗到自己個股熱情係 keep 到嘅，即係好似都應該玩咗半年啦 應該有。 咁然後我發現咦，同啲朋友都固定仲有間唔中出嚟約出嚟啊！不如今日冇咩做就玩下卡啦。 我必須同大家分享一個最癲嘅一次。我哋去一個婚禮。 哦，係啊， 嗰個婚禮好遠啦，喺馬料水嗰邊啦。完咗之後，咁跟住大家要坐翻車出，又未有車。跟住見到阿斌同佢個 friend 就喂。玩翻場啦咁樣，跟住就喺個袋度咧，喺人哋嗰個唔知商場定係一個即係啲科員嗰邊㗎啦。咁啊夜晚冇曬人㗎啦嘛，無端端有個位咧，佢有張又唔知係咪台定係點樣，係啦，有個雲石咁啊，有個總之有塊平地高啲嘅咁，跟住嗰兩個人咧就拿副嘢出嚟就喺度玩喎。嗰時大家啲人已經走緊㗎啦，咁我都係等緊車嘅啫，跟住就見到佢兩個喺度玩喎，好癲喎！跟住上咗車之後再睇 story， 見到你老婆影緊你仲喺度玩㗎咯， 你。嗰件事咧，好似細個咧，我唔知有冇玩過咧，呢個 Pokemon 咧，你隨街見到個訓練員，就會響音樂，就要嚟啦，我哋嚟對戰啦，咁 或者四驅車咁咯， 係啦， 我玩四驅車嗰陣時咪咁樣咯， 即係有係唔知有可能呢兩年都係有一種咁樣嘅復古嘅定係懷舊嘅一種癖好喺度咯，即係好想做翻一啲細個會做嘅嘢。 通常都係咁嘅，當你人去咗一個年紀之後，你發現咧個人窮得只剩下錢之後咧，你就會開始用錢咧。 講啊，我窮得連錢都冇啊，我冇剩下錢啦，我錢都冇，我好窮啊。 以為我講啲咩啦？原來無端俾個氹你啦。即係當你開始收入揾到一啲。錢嘅時候你可以應付到咧， 可以滿足到細個嘅一啲願望。 所以點解成日都講好多出翻嗰啲唔知幾多週年嗰啲暴龍機啊，啲全部擺明嗰個對象都係嗰啲出咗嚟做嘢。 係咯， 嗱九十年代出三，即係而家三十年之後，即係佢就睇中咗你呢班人已經出嚟揾嘢，就有翻啲錢可以買翻當年。 好鬼醒啊，其實 好叻噶，所以唔知幾多週年咪出咯。我最近見到有一個仲黐線啊，鋼之煉金術師咧，咁即係一個經典啦。 係啊， 佢出一個。 box set 啊，個 box set 點啊？佢嗰個夾係愛德華亞歷克嗰個夾啊，裝住套漫畫，唔知二十週年啊嘛，裏面仲連埋嗰個咩國家煉金術師嗰張證書咁樣啦，成 set 咁一個完全版咁樣一個夾裝曬，你覺得哇？你擺明即係想搶錢啫咁樣，好彩屋企冇位咋，如果唔係， 好彩我都係，我都開始要諗一諗屋企啲位點樣擺啊，係 啊， 搞唔掂， 搞唔掂啊，如果唔係。咁幾好啊！你呢個新同埋夠 specific 啊嘛，因為 應該我覺得我都會將呢個嘅氣息傳染俾你嘅。咁話曬都 你嗰只黑膠之後、啊、 穿咗隱肉啦。 你嗰只黑膠真係 引到肉味啊！其實， 唉，我望住嗰啲價錢真係好貴啊！ 你講緊黑膠定係部機啊 ？Both 啊，兩樣都兩樣都要錢啊，大哥。 黑膠有限錢啫。 跟住，因為我今年咧，即係我都諗緊新一年其實我嗰啲所謂定立目標，我冇真係寫出嚟嘅。咁但係咧，你腦裏面會諗下啦，咁樣。咁啊，最正係年尾前咧，咁有啲朋友喺網上面 share， 間唔中大家都會見到啦。一個正方形，好多嘅英文字母，見到頭三個字就會係唔知形容咗一件事㗎啦。係係係係啦，即係見到頭三個你自己組到啲咩字，咁佢嗰篇就話就唔知形容咗你嘅2024，你個方向或者同你2024年有關嘅一啲課題嗰樣咁啦。咁我見到。有我記得好似係睇四組字，我睇咗三組字。 哦， 第一組係 strength，S-T-R-E-N-G-T-H， 即係提你去做 gym 啦。 我懷疑係啦，其實即係睇你自己點解到嘅啫。 力量啊， 呢、這個我都唔知係點樣用啦。Okay. 第二個 connection， 哦， 哇，呢個 make sense 做嘢，即係你需要啦。第三個 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 但係咧呢、這個好吊鬼啦。關於 money 呢個即係最著重啦。究竟系意思系你2024年你将会有机会好多即系 money 系一个好嘅状况啊，定系提你要小心理财啊？点样运用？即系其实系睇你点样 解读咯。 系啊，点样解读咧？但系总之围绕住呢个字啦。 我觉得两样嘢都关事嘅，即系只要你抱住一个小心理财嘅心态咧，咁你下一年就会有 money 噶啦，就会开始发现啲钱好使咗啦。 因为个道理就系只要你唔使啲钱，啲钱就会喺你度啦。 系，冇错。 但系如果你使啲钱就唔喺你度啦。 但應該咁講，我成日都提倡一樣嘢嘅，其實咧你使錢咧，啲錢係冇唔見咗噶，啲錢只係變成咗你喜歡嘅形狀 ，OK？ 咁所以其實呢個係 呢個就萬惡嘅呢句 能量守恆定律啊，即係你嗰個能量由一樣嘢transfer 咗去另一樣嘢，那個能量係冇唔見咗噶，佢係用咗另一個形態，用咗另一個方式出現咁解啫。 邊個教埋你啲咁嘅嘢？边个教埋你啲咁嘅嘢，讲埋啲咁样嘅嘢， 咁所以你就当可以系当一个投资咁嘅心态，或者系一个储嘢咁嘅心态。若干年后，你又将一啲啊储咗咁上下满足啦，咁啊可能卖翻出去，又可能会有啲意外嘅收入咁样咧， 惊喜啊嘛， 唔知噶嘛， 知啊，即系变咗个形状，呢个真系好黐线，能够谂得出呢一个人，一定系嗰啲从商嗰啲人啦，然之后渗呢啲嘢出嚟，系咁啊，不过。Sunny， 我想嗰、那个即理财一下嘅、即年纪开始唔使啦， 系 即迟啲嘢你要准备定啦，即我间唔中都会谂呢啲嘅，即每一个月睇住个户口就唉咁。 哦， 你 系咪谂住写定嗰啲咩咧？ 乜都冇谂住做啲咩大计嘅，不只不过系间唔中要做下啦。 O、okay、K， 即我觉得啱啱嗰一年咧就 explore 咗好多嘢啊嘛，因为之前节目讲即 explore 咗好多，大家跟住呢一年会听到我哋自己各自发生啲咩事咧。 冇 错，我咧系整合完之后就开始俾自己个人。即系体能有限，个 strength 可能关事。即系你要筛选一下点样充分运用自己嘅体能，你唔可以样样嘢都做晒，因为你一定系做唔到啦。开始，我系一个咁嘅谂法。 未老嘅， 先衰咯。 你都仲，你都后生我两个月，我都未话自己老，你都唔可以话自己老嘅。 唔系你要知道我的体积咧个新陈代谢需要用得 快啲啊， 多过你啲啊，计个容量多你少少。 你咁样都要乘机攻击， 所以嗰两个月都系咁样嗰个，其实追翻唔系差好远啦。系啊，不过即系讲系咁讲啦，但系今日就系一月一号，我谂大家都系想摊头下，咁啊 休息埋今日， 未谂到有咩新年嘅愿望目标，咪摊下先咯。系啊，同你嘅最爱嘅人喺度享受下呢一日啦。 思觉大抵正常，没有怎么怪乱跳。抬头望天，不知过多少。沙发岸边靠着睡，睡到果子也熟了。陪着你，不小心太惬意。白云下那沙丘里，写过俗套的句。 说着谁还可以一辈子，若我想跟你一起在这躺到底，随随地躺平来过每一天，平凡像我没有什么主意，梦里变甜不停，下半天条思想摆呀摆，还在想你，平淡活过乱世是一种美，随风与你玩笑，逐世找到你，什么都也不理，山野雾灯里说话未有怎么计划过，无论何处不管过多时，说着睡连街灯都暗了，令头上再多波折都要尽情嬉戏，看世事无需过分怨事，就这么跟你一起在这躺到底，随随地躺平来过每一天，想你，平淡活过乱世是一种美，随风与你玩笑，逐世找到你，什么都也不理，平凡像我没有什么主意，梦里变甜不停，那半天条思想摆呀摆，还在想你，什么都也不理，逐世找到你，什么都也不理。 悠悠闲闲，带嚟有 CY Leo 倘若。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电位于青衣的一个变电站下午大约3:15传出爆炸声，多名消防员接报到场处理，期间没有人受伤和疏散。消防处表示，新界葵青、马鞍山和沙田部分地区下午3:00电压骤降，接获20宗被困升降机和5宗火警报告，包括涉及火警中鸣响事故，署方進行救援行動和處理，直到下午3:55停止動員。一名視障人士前日在炮台山港鐵站外被搶去財物，警方昨日拘捕一名持臨時身份證明書俗稱行街子的26歲蒙古籍男子，警方說涉案男子涉嫌假扮參扶受害人，趁機搶走對方的斜孭袋，包括受害人的身份证和电话等的财物。警方说，案发之后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涉案男子前日凌晨在西营盘一间便利店涉嫌干犯盗窃罪，随即收窄调查范围，翻查西营盘范围的闭路电视，发现这名不知名男子经常在西营盘徘徊，及后锁定他的住址。警方又說，強烈譴責這類欺凌弱小、針對社會弱勢社群的犯罪行為，會將所有涉案人士繩之於法。 警方反诈骗协调中心下的骗案预警计划，听日起新增以短信方式联络潜在受害人，适时发出警示和建议。协调中心按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的短信发送人登记制进行登记，以登记的短信发送人名称为井 ADCC18222。有关短信旨在发出警示以及提供查核和求助方法，不会附有任何超连结。日本中部石川县发生 7.4 级地震，气象厅对包括石川县和日本海沿岸的新色县、富山县、山形县、福井县和兵库县都发布海啸警报，预测石川县可能会有高达5米的海啸，呼吁居民立即撤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日本防汛协会报道，在石川的轮岛市录得 1.2 米的海啸，新色县柏崎市录得40厘米海啸。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说，正是同地方政府核实破坏的情况，又说地震之后石川县的志贺核电厂未发现任何异常状况。北陆电力公司说，地震之后有36000个家庭停电。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表示，日本海岸沿线震央300公里范围内可能出现海啸。本港天文台在下午3:18录得日本本州西面近岸发生 7.5 级地震，震央位于金泽之东北偏北大约75公里，震源深度大约63公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稍后渐转多云，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早晚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气温稍为回升。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畅顺嘅。咁至于封路方面啦，为咗配合中九龙干线工程，咁现时咧介乎炮台街至到渡船街一段嘅金粟街，同埋介乎金粟街至到炮台街嘅之间嘅一段新田地街咧，系会临时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而受到较早前山泥倾泻影响，筲箕湾耀兴道来回方向全线仍然封闭。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桥底方向观塘、渡船街、东莞街方向美孚、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踩单车人士应该时刻保持专心，留心不分心，避免意外发生，咁先至够尽兴㗎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系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国剧830 追光者， 罗云熙、吴倩领衔主演。 喂，阿妈， 慧明，你做咩而家先复电话噶？ 呢度上堂唔俾带电话噶，所以我校咗飞行模式。 你在边啊？ 我喺工大咯，赖琪冇同你讲咩？ 周明明点解要隐瞒自己参加追光救援队训练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一界声音像可以混沌或是音乐。

变作典型， 典型。 怕去国际眼界会太扁平， 扁平。 全世界老正我借信求鲜明， 鲜明。 Gotta get them good vibes, la la la la. Get lucky, get lucky now. 有懒惰都爆烂。Gotta get them good vibes, la la la la. Get lucky, get lucky now. 钱真难以爆烂。我可以打横行，时运气好，时运局枯燥，就想到点满我灵活度。就是运气好，乐多高总少数。来啦来啦 ，Get get them good vibe， 啦啦啦啦。Getting good vibes, la la la la. Getting lucky, getting lucky now. 有蓝天都爆冷 Gotta get them good vibes, la la la la. Getting lucky, getting lucky now. 钱真难以爆冷，我可以打横行。 Marco 叶振宏 ，Joy Boy。keep 住呢度火。作品都是叫做 Spiral， 新一年是时候探索一下新的东西，好像这首作品那样。

在双面镜，耶，靓靓，两边大赢。 Twins 双喜楼，新一年你冇谂住执正下自己，执靓下自己，出去见下人又好，精神啲，感觉系唔同啲嘅。女生梦啊，恋爱禁止。 Thank you. 雪肌，不甘心只差毫厘。我与你接吻陷落，谁需要道理？我不争你优雅地转换场地，给口你转眼成了滋味，只不过想吃掉你别逃避，生疼你不顾忌再度回避。Leave the flowers, make your bloom, don't presume. Put the hassle on your tomb. I'm confused, wrap my hands around your knees. You don't have a clue, nothing you can do. I'm obsessed with you, I think you're the way of my country. The flow, I'm completely inside, I don't want to control. I satisfy that we can find the vision, I need to go off the truth. Show, I got low, it's time low. I read this, these eyes don't get me controlled. I crave that face with you. 终于贪婪那次鲜血满地，战后这次发现我好妒忌，真的这么假又不过失够自死，不得不潇洒在色绝分离，然而你食马还难口以备，曾经这失控够美，直到我放弃两脚着地，我哪有勇气两脚着地，离不开太神奇。 新闻之前听过有 Suki 钟舒淇 XOXO。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揾唔识，有冇啲易入口啲噶？ 睇下依款啱唔啱？ 唔系呢啲啊，我想要嗰啲咧，系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啊！ 收到，冇问题。 喂，班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 Sonra 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Sonra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 Sonra 啦。 嘿，你都唔明嘅。 已经有晒个画面喺呢一度啦， 有啊， 系啊，嚟到我哋新一年啊，2024年第一集嘅呢一个嘅音乐桑拿， 新年学下嘢啊，冇错， 学下新嘢，同埋即系我觉得咧新一年咧要用一个唔同嘅态度咁过嘅，所以今日我哋用一个优雅态度同大家度过呢个 呢个系优雅嘅， 系啦，因为呢个 Sophisty Pop 啊，咁啊今日讲嘅呢个主题咧。如果用中文譯名，佢冇一個好正式嘅中文譯名。不過好多人會，如果用中文稱呼 Sophisty Pop 咧，就用一個靚啲嘅名字去稱呼佢，就叫做雅致流行音樂。咁啊，其實雅致一聽落去就已經明嗰個意思噶啦。 即個感覺上就係 high end 啲嘅嚇， 高貴少少， 高貴啲、休閒啲咁樣樣嘅。咁啊，到底呢樣嘢係從何而來，由幾時而來咁樣嘅咧？咁啊 ，sophisticated pop 咧，先要講一樣嘢，就係佢其實並不是一個好準確嘅音樂類型，因為嚴格嚟講，佢係融合咗好多唔同音樂類型而出現嘅一個音樂風潮嚟嘅。咁啊，有啲乜嘢咧喺呢個sophisticated pop 裏頭咧？佢溝埋會有一啲 jazz 嘢啦，有啲 new wave 嘢啦，有啲 synth pop 嘢，係 soul 啦、pop rock 啦，乜嘢都有嘅。咁啊，喺樂器最經常會見到，一定係會有一啲嘅原聲吉他，即係一啲嘅acoustic 嘅吉他。咁啊，有一啲嘅 synthesizer， 有時會有啲 saxophone 啊咁樣。咁啊，呢樣嘢咧，其實就講緊係由80年代中期開始啦，大概咁啊，開始慢慢有呢個風潮走出嚟。咁啊，當時係經歷緊啲咩咧？點解會有呢樣嘢咧？1980年打後嘅中期咧，咁啊，曾經我哋都有喺音樂桑拿度同大家講過嘅，就係 New Wave 嘅一個崛起啊。當時咁啊 ，New Wave 音樂嘅崛起之後咧，佢就承接住呢個嘅新浪潮底下，再生一啲新嘅嘢出嚟嚇，就將好多 new wave 係啊，但係咁因為咧，佢有個即係好靚嘅名係源於，因為佢所有嘢都係一個追求靚。追求要雅致，就係、是、正如佢個中文咁講。 你幻想到如果要拍 MV 呢一啲歌咧，都係一個女仔 啦， 女仔好優雅，長頭髮， 長頭髮金色，跟住加咗 filter 嘅 慢鏡， 係慢鏡， 跟住可能喺海邊， 是 慢慢行緊，或者曬住太陽。 應該嗰陣時嗰啲90年代 K 房見唔少啊，即係咧，我唔知細個有冇大家唱 K 咧，試過點一啲外國歌咧，咁佢如果冇嗰首外國歌嘅 MV 嘅版權咧，佢播呢九唔搭拍嘅 MV 噶嘛？ 系啊，咁广东话有时都系嘅，广东话啲都系。 系啦，佢冇版权就播啲九唔搭八嘅画面出嚟噶嘛？嗰啲就系大概系呢啲感觉嚟噶吓，咁啊，所以大家大概会幻想到哦，即系同嗰个年份一楞起就会知道哦，就系一啲咁嘅嘢啦咁。咁啊，呢一个 sophisticated pop 其实最主要就系因为呢个新浪潮嘅出现而慢慢演变啦。好多人其实分唔到到底 sophisticated pop。新浪潮AOR 啊 ,pop rock 啊呢啲嘢係有啲乜嘢分别嘅、因为即係好似成日听埋落去啲声好似又嚟嚟去去都係咁上下喎，有啲似喎咁。咁样严格嚟要去分少少啦、其实呢 ,90 年代尾到千禧年代嘅时候呢 sophisticated pop 呢其实就再轻柔啲，再 pop 啲，再 modern 啲嘅。咁因为佢呢一个风潮其实係会经常改变㗎。去到而家咁样啦，即近年都会有一啲 sophisticated pop 嘅作品出现。咁佢哋而家近年嘅作品会似啲咩呢，就係成日我哋会提到嘅一啲 bedroom pop 啊。 係啦，係啦 ,low-fi 少少。 low-fi 啲嘅係啦，咁人声模糊少少嘅。深挖乎其实呢早期嘅 sophisticated pop 呢主唱嗰啲主音呢都係比较唱得会，你会觉得佢摆位啊，同嗰啲乐器咧，佢唔会将个人声摆得特别前嘅。有时你会可能听到个人唱嘅嘢咧，都系有种朦朦胧胧咁样嘅感觉嘅。咁啊，喺编曲嗰度咧，因为佢哋经常要好强调一啲复杂啲嘅编曲、high end 啲嘅编曲，甚或乎我用嘅录音室一定系最靓嘅，用嘅技术系要最尖端嘅，咁先即系符合到呢一个 sophisticated pop 嘅一个美学喺度啦。咁所以咧，当时喺八十年代中期咧，就走咗好多乐队出嚟去玩呢一样嘢。咁啊，最早期啦。讲到最早期嘅一队咧，佢哋叫做 Roxy Music， 咁啊，其实82年啦就推出咗一张嘅专辑叫做 Avalon 嘅，咁啊呢张专辑咧，大家就称佢为系 sophisticated pop 嘅一个始祖作品咁，咁啊呢个时候可以听一下先嘅。 先带嚟有呢一首啊，嚟自 Roxy Music 呢一队嘅乐队啦，作品名称叫做 More Than This 嘅，咁啊，作品系收录喺1982年啦 ，Avalon 呢一张嘅专辑当中。咁啊，讲起呢个 Sophisti Pop 咧，大家大概啱啱听完呢首歌，应该有少少嘅印象咁样啦 ，mood 出咗嚟， 有 mood 出咗嚟啦。咁啊，但系其实佢呢一样嘢咧，最主要当时流行嘅地方咧，就系喺英国嗰边嘅，喺80年代中期。咁啊，事关点解咧？因为当时可能喺美国方面就行 rock 嘅嘢啊，或者行 disco 嘅嘢行得比较多少。好少咁啊！呢啲对可能美国方面嘅生活节奏咧，可能慢咗啲嘅。咁啊，但系你知英国人又唔同啊嘛，即系英国嘅生活节奏就可以慵懒少少啦，舒服少少啦，悠闲少少啦。 同埋嗰个地方始终嗰啲气候咧，那个叫做 emo 啲啊，系 啦， 都会讲噶嘛。即系等于你北欧嗰边就系可能佢有一段日子系唔系咁多日照时间，你会 feel 到佢哋啲音乐又冰冷少少 啲嘅， 啲 vocal 又会 冰冷啲， 冰冷少少啊嗰啲咯。 系咁啊，所以当时呢个 Sophisti Pop 咧最早期开始变得受欢迎嘅一个原因是怎样呢？就是因为其实他们可以应用在一些餐厅啊或者coffee shop 啊的一些背景音乐那里。因为个感觉上很得意的，他有几样的好处。第一，他拿到 jazz 那种有少少 high-end 声音的质地。虽然你听落头先可能会觉得啊，其实我不是很听到 jazz 那一阵趣。因为佢冇 jazz 嗰啲好复杂嘅一啲编曲啊，或者一啲突然好即兴嘅指法嘅弹奏演奏方法，咁但系佢可能用嘅乐器会系近似有啲系 jazz 少少嘅编制啦，咁啊，但系同时间噃，佢又有一啲即系 pop song 嘅特质喺度，因为佢啲 melody 好容易记啦，系啦，咁佢嘅riff 可能都系重重复复咁样啦，咁所以将呢两样嘢嘅特质摆埋一齐嘅时候咧，摆喺一间餐厅度做呢一个嘅 background music 咧，咁就哇觉得呢间嘅餐厅个层次高咗啦，系啦，即感觉上好似个品味大家又提高咗咁，咁所以其中一个即会令到 Sophisti Pop 当时受欢迎嘅一个原因就系嚟自呢一个嘅使用度啊， 同埋以头先听嘅呢一首为例咧，你会觉得嗰个人声，即虽然佢都系主要向翻流行曲嘅角度，即嚟到有歌词啊，有一个 vocal 喺度啦，但你又唔会觉得个 vocal 突咗出嚟，即高过侧边音乐成个气氛，你觉得佢系喺呢一堆乐器嘅中间系一体嘅，咁变咗你喺一个作为背景音乐啦嘅时候，佢又唔会太过抢，因为有时系噶嘛，你太过明显嘅时候，我又好似会跟随咗你嗰个歌词，我识唱我跟住会唱啦，可能跟住我唔识都又好似会抢咗个 focus， 但系佢依一种慵懒嘅唱法，特别头先呢首，你又会觉得站住喺底有啲声，但系又唔会抢咗嗰种 mood 喺度咯。 冇错啦，咁所以当时好多人咧就会形容呢种嘅Sophisti Pop 咧，有一种嘅形容词就系叫做Sweet Pop Soul，即系佢三个嘅单字就形容曬呢一個嘅Sophisti Pop 嘅一個特質啦，即係 sweet 啦，好甜噶啦。有時你聽到啲聲音 ，pop 就好流行嘅一啲 melody line 啦 ，soul 就係嗰個唱嗰個人嗰、那個主音會帶一種好 soulful 嘅味道喺當中，咁啊，所以令到不論喺嗰個編曲上啦，嗰、那個 vocal 上啦，再甚至乎喺個錄音技術上啊，大家都會覺得呢啲特質加埋一齊咧，就叫做 Sophisti Pop 啦咁。咁所以今日咧去即係介紹呢一個嘅，即係好簡單咁樣概括咗少少 Sophisti Pop 嘅一啲特點。最後帶俾大家呢一首作品咧，就嚟自一隊樂隊，就女聲做主音噶啦，就叫做 Sade 啊。 係 呢一張嘅唱片啊，非常之受歡迎，同埋你會聽到多少少一啲爵士上嘅編曲喺度啦。 个 saxophone 系啦，你会听到呢啲好正嘅 bass 啊，好正嘅节奏啊。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追啊！ 点半之后继续翻到嚟奔神 Monday Blues， 继续带嚟今日主题音乐 Sophisticated Pop 嘅作品，同大家靓靓地、悠悠雅雅咁样度过一月一号呢个大日子。先带嚟有第一首 Man I Trust 嘅作品，名字叫做 Lucky Sue。跟住呢一对嘅组合，大家应该会比较熟悉一啲嘅。佢哋叫做 Pet Shop Boys。Once said with quotations from 带嚟有 Pet Shop Boys Being Boring。深信呢一个唔会系你哋一月一号嘅心情啊，系嘛？